之间，怎么忘了该如何寒暄？ 是我们主办电台榜单获得了冠军，进而在全球榜上榜，来自于 JW 的新歌《你带着我的青春离去》。小时候同学闺蜜的纯真感情写进歌词当中，儿时梦缤纷，人简单，成年路崎岖，人孤单。

2017年，有着多首单曲推出的周兴哲也在年底推出了他的全新专辑，其中同名主打歌《如果雨》之后呢，以新歌身份进入了第905期全球榜，并获得了金榜新歌的最好成绩第7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是排在第6名的歌曲，从孩子的诗《夏天的太阳》当中得到了灵感，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好，接下来我们来听李宇春的这首《一趟》。 万里乌云，两手空空，炙热少女，春天呐喊， 万物生破土而长，年少之梦闪闪发光，有生者向现实开枪，谁先笑场谁先投降，谎言在上竭尽全力反抗，烂泥扶墙小心塌方，身心观看非要活着天亮，人间一趟看看太阳， 一趟一趟， 虚幻当空，可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四级左右偏北风，阵风六七级，局部地区有扬沙，空气非常干燥。本市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和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中，请注意防风防火。气温有所下降，还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转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最大相对湿度30%。白天晴间多云，局部地区有扬沙，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三度，最小相对湿度1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文化方面，国家大剧院春节期间特别为小观众们准备了话剧作品。2月18号到21号，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话剧《成语魔方寺》将亮相戏剧场舞台。该剧以叶公好龙、东施效颦、自相矛盾三个成语故事为基础，通过生动有趣的形式向小观众们展现蕴含在这些成语故事中的智慧。正在东方卫视热播的《中国新相亲》中，张国立献出了人生中第一次月老体验。节目至今播出了三期，首次试水相亲界的张国立不仅出色完成月老的本职工作，为男女嘉宾牵红线搭姻缘，还自曝与妻子邓婕的多年恩爱故事。结缘于综艺的应采儿刘维可以称得上是亲密好友，不仅一起走红毯上节目，平日里更是以兄弟相称。在本周日晚9:10，江苏卫视《三个院子》中，刘维以应采儿好友的身份前来做客，初次相见，陈小春的冷酷脸可把刘维吓坏了。临近春节，黄金首饰出现一轮热销，北京的金店平均销售量比平时上涨3-5成。恰逢生育高峰，狗年黄金饰品都瞄准了宝宝市场。在国华商场内，一克到几克的小转运珠、戊戌狗贺岁吉祥钱以及史努比狗红包和金钞都成为给孩子的热门礼物。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0:33:40，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上个时段呢，重点关注了905期23梯队的这个排名和进榜新歌。那这个时段呢，我们来分享榜单的 Top 5。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进榜第三周了啊，排名是第五位，也是进榜以来的最好成绩，来自于张靓颖和李荣浩所合作的这首《女儿国》。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张靓颖和李荣浩的首次搭档带来的这首《女儿国》。那这首歌呢，在905期的全球榜上取得了第五名的成绩，同时呢，在全球榜主办电台的榜单当中，中国榜上也取得了非常亮眼的表现。而这部电影呢，郭富城主演的《西游记女儿国》也将在大年初一正式上映。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905期榜单上榜时间最久的恒星歌，拥有8周的榜龄，目前呢是排在第四位，来自于陈奕迅的《之外》。 看天上的风说爱，看心上的债拜拜，希望是一只妖怪，失望是他的双胞胎，看无声的雨悲伤的话飘得真快，忽然轻轻垮下来，于是我在泪雨中跪拜，在伤心之外我明白爱并不存在，在真心之外抓不住真爱，只会的爱爱爱，太多语言会修改，太多结局不能猜，太无奈。说谁是他是无赖，那时你并不懂他的病态，也许长一点孤单，之后你才懂他多坏，在想念之外在怀念之外，我应该忘记一些爱，也命运说快快快，别再问我未来，我的地图没埋，我会忘记昨天之外，我明白爱不会回来，在今天之外我应该永远不能爱，但明天的快快快，太多黯然的心态，太多灰色和黑白，我不该迷信未来，想在绝望中等待，之外，没人来。心的枝桠

期嘅全球星力推荐咧，我哋要请呢位朋友出嚟咧，佢可以系全公司女性嘅公敌。 冇错，我哋最近咧就 mute 咗佢、ban 咗佢、 unfriend 咗佢添 ，unfriend 佢。 系因为佢咧就系、得罪咗全世界嘅女人、 啊， 全公司人真系好。葡萄佢啊！ 佢竟然系亲眼见到阿 Etienne 啊，你知道吗 ？Etienne 佢好近距离添，真好近啊！真 之后咧系大和好评嘅，佢话到咧见到真人嘅时候，其实都有少少担心，话到咧，见到 Etienne 嘅时候，如果佢真系反差太大嘅话，会令自己好伤心、好失望嘅。咁但系原来唔系，佢同我哋想象中呢一样噶，非常亲切啦，然后友善啦，咁同埋咧，小男孩子气啦嗰种咁样样 噶， 即系同戏里边差唔多一样咁样。咁所以大家都觉得啊，真好。 即系胡 Etienne 嘅名咧，唔系净系。哇，天嘅距离咁远啦，冇咁嘅事，即系佢都系一个平民嘅小孩子啊。 是，他只有一天的距离啊。 够啦，你哋班人真系，你讲到胡一天嘅时候，把声我突然间转嘅啫啊。 转咩？ 即系同我哋平时讲话嘅时候，我粗声粗气嘅，一讲胡一天咯，小鸟依人喎，好嬲嘅。 我讲眼眼我都系会咁噶，眼眼。 好啦，咁啊，听下究竟呢个星期我哋呢个胡一天嘅公敌。 是公敌 啦，公敌佢呢个朋友啊，究竟系有介绍啲乜嘢歌曲俾我哋咧？不如听下先。 Hello， 你好，我是全球榜榜主 Chloe。这个星期要在全球 crossover 介绍给你的歌是来自Tao黄子韬的新歌，这是他2018年第一首词曲创作，也是他自己第25首作品吧。那词曲他都是独自包办的，由于在曲的部分呢，他加入了很多自己在音乐上面的想法，然后呢，加入了很多不一样的元素，希望可以呈现出一种阳光还有充满能量的感觉。那当然这首歌呢还融入了一种迷幻的元素在里面，所以你想想看，迷幻、阳光、能量，怎么蹦出不一样的火花呢？那当然黄子韬就是希望这首歌呢能够传递一种独立还有很纯粹的精神给所有的年轻人，在这首歌里面呢也希望可以让大家听到类似的感觉。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好了，这首歌用不同的元素所蹦出来的火花，来自黄子韬的 Beggar。 I was too 没理由就要你做我女友，谁都没机会就要占据你的心，不会拒绝我。 So where are you? Come to my party， 因为我知道你才就是人群里的焦点。眼光太高不能怪我，也让大家看到你 see 我，当然这不全是我的目的，我要爱你的人都羡慕。没错，请你接受我的表白，要知道我从不会被拒绝，我相信你和我是天生的一对、yeah. I'll be a bigger than fun My party， 因为我知道你才就是人群里的焦点。眼光太高不能怪我，也让大家看到你 see 我，当然这不全是我的目的，我要爱你的人都羡慕。没错，请你接受我的表白，要知道我从不会被拒绝，我相信你和我是天生的一对、yeah. I'll be a bigger than fun。我不会送你回家，我们可以见面 on my bed， 如果觉得一次不够的话，我绝对不嫌多，因为是你。眼光太高不能怪我，也让大家看到你 see 我，当然这不全是我的目的，我要爱你的人都羡慕。没错，请你接受我的表白，要 要知道我从不会被拒绝，我相信你和我是天生的一对、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黄子韬开年的新歌 Beggar， 也是马来西亚方面的榜主美云为大家推荐的新歌，有着潮流电音的元素，同时呢也有着一股很有热度的情歌。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马来西亚方面精彩声势排行榜的排名。在我们全球榜上呢，还这个排在后段的李心怡的不变呢，在自己的主场再次夺冠。而目前马来西亚这个高人气的男生二人组 Fuyin and Sam 的月光下呢，也在继续保持着亚军的好成绩。 才意留下一片纯净，深蓝色的眼沉淀在金湖里，琉璃月冉冉升起，银辉满洒大地，波澜不兴，万籁无息，只为等待你一朵圣洁白莲花，一怀初世的青草，一轮圆月当空荡漾，一切万物记得晴朗，月光下的自 的饼干颗粒，梦想有着未知的轨迹， 在那些从前的 生命的回响送给我亲爱的你， 每一次只是将我用手藏进你手心，就能感觉到那爱情在脉搏里定型。但时间匆匆忙忙填写生存的考卷，我们放下了笔不急着回答， 青春就像麦子眼里，命运安排渺小的相遇， 机场的我们期待着下一场比赛，愿有奇迹，太阳闪耀的晴天让我能更坚定一点，在世界末日之前我要陪你到永远， 我们并肩走着啊， 你回忆唱着啊，如果我爱你，你是绝命的回忆，想送给我亲爱的你， 黑板上的数学有好学生去见，那吉他琴弦弹地立着在手上的天，在车上冬季里堆叠着汗水的气味，有些是我们爱翻阅的旧的记忆， 也许作为奇迹就是不可努力， 拼命向前向前直到缘分解开谜底， 但是讨厌的继续一辈子讨厌，那些喜欢的我和眼前都能眷恋，这一切我值得去感谢。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南拳妈妈的新歌《奇迹》在马来西亚九八八精彩声势排行榜上已经是升至了第五名的位置。这首《奇迹》的推出呢，也是宣布了南拳妈妈新一代阵容的诞生，只有团长弹头还在首流。 几万年的永恒，几瞬间，你是我不变的眷恋。 好，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全球网主办电台新加坡 Yes 933最新龙虎榜，杨瑞代和弹头呢都是南拳妈妈的第一代成员，也是周杰伦的专属录音师。 Gary 当年呢是从南拳妈妈退团呢，就是想要专心来做幕后发展，可周杰伦呢总是喜欢找他来合唱，像月光流浪诗人，比较大的大提琴，爱的飞行日记，我爱夏天等等。而周杰伦今年的开年新歌呢也是和杨瑞代来合唱的，这首等你下课在新加坡 Yes 933最新龙虎榜上上榜，首周是排名在第十八位。 你住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公寓，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高中三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我找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当我

疲惫时候或迷失方向，沿路仍像旧时，终于所信未说谎，敢去做梦变疯狂，仍然镇定如初心，失望亦从不沮丧。无望是为谁争气，无论会令谁欢喜，惊天意背弃自己，从未信被理想抛弃，咬着牙关过，当初的我勉励我，天真会变大气，成就最动听真实传奇。有些梦想没可能，有些理想只博到悲悯，遇着患痛若顽固得很，对便勇敢，不怕寂寞地追寻，遗憾令旁人担心，骄傲在无愧初心。无望是为谁争气，无论会令谁欢喜，惊天意背弃自己，从未信被理想抛弃，咬着牙关过，当初的我勉励我，天真会变大气，成就最动听真实传奇。无望是为谁争， 听到的是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歌古巨基初心，这首呢是去年底推出古巨基的全新单曲，林夕所写的歌词几乎每一句呢都是励志的金句，比如说呢，敢去造梦变疯狂，仍然镇定如初心，失望呢亦从不沮丧，勿忘是为谁争气等等。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香港方面的亚军歌林奕匡的草原，这是他在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 Cash 最佳创作歌手奖之后再推出的新歌。那歌词当中呢，将草原呢作为安全感来比喻，而林奕匡呢也觉得自己心中呢也有很多片草原，比如说太太、家人、朋友，回到家就会感到安全感。 如此刻找不到异国，如风筝飞不上天堂，人为何跨过马路痛苦找答案，如今册写不了结作，或街开始了如万恶，途上无线索却有束缚，成为我的草原，成为我的小天使，无下兜兜转转，我唯求天空清亮点，快成为我的风花雪，陪同我飞离繁嚣都市百丈远，家务层云没一点污染，阻不了欲搏，如婚纱遮不去苍茫，人若然不太脆弱，也许想脱落， 如娃娃开始有自觉，爬上扼杀了如杂作，从校园跌向世界一角，成为我的草原，成为我的小天使，无暇兜兜转转，我迷求天空清亮点，快成为我的风花雪，陪同我飞离凡嚣，都似百丈远，也无腾云，没一点污染，那里有暖光一片，动物睡在我面前，轻轻听一唱唱片，能重温一切乐言，我两脚要找一个乐天，不知怎么穿过高跟世界爬上天，成为我的草原，成为我的小天使，无暇兜兜转转，我唯求天空清亮点，快成为我的风花雪，陪同我飞离烦嚣，都是百丈远，家无曾云，没一点污染，沿途空空险险，我们在月光多一点，我飞离烦嚣，都是远又远，那一回头什么 硬朗吧，你喜欢的他就是娇小的弱者吗？我苦苦自寻，无从被你伟大怜悯吧，笑着接受分手。很坚强，使我们的爱情不正常，而我都可以为你乱性哭崩一场，崩溃时很可怜，亦同样没修养，挡不来分手如硬仗。就是不可伤害一下，我很想哭得空潮，抱着你便怜悯吧，脆弱不起，我为何很可怕，很坚强，很坚强，很坚强，很坚强，使我们的爱情不正常，很好。 处事都太强，难怪跟着你令这份爱死不安详，怎可能装温柔为赢取，被恋上杀不来更可怜记得，这种人怎可能自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新进榜排在第十一位，也是李欣妮在今年的开年新歌很坚强。金丽呢觉得在一段感情当中的女生如果表现得过于坚强，反而会让对方忽略副歌部分的连续重复的很坚强很坚强很坚强，其实是一种反腐的效果反讽的效果，对不起。在爱情当中的女生呢还是更多的应该被呵护，而不是做感情的女汉子。好，在榜单旅行当中呢，我们接下来来到今天的最后一站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歌曲排行榜。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中国榜的冠军歌，来自于张靓颖的《红蔷薇》。 寂寞沧桑的月，爬过漫长的夜，有时绵绵细雨飘落得太肆意，浸湿那些记忆，一朵绽放中的红蔷薇，片片花瓣布满晶莹泪水，爱是那么绝对，没有一丝后悔，百转千回无所谓，勇敢绽放有多美， 这是第五期中歌榜最好成绩金榜新歌，来自于小野丽莎与靳东合唱，很出人意料，又带来了不小的惊喜。这首《欢喜》呢，也是靳东主演的《恋爱先生》的片尾曲。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同样是我们全球网主办电台榜单中歌榜的全新进榜，首周排名第40位，赵雷的《19岁》。这首歌呢，很复古的曲调，唱出青春的味道，也把很多的地名写到歌词当中，比如说宽街、交道口、南锣、中戏，还有江湖游泳馆。 走过初识你的地点，揣着多天来的期盼，如果我不能再一次把你遇见，我会日夜期盼。我不是伟岸的正经人，我承认吸引我的是你的脸，在这隐忍的夏天，冰淇淋里面谁愿意孤单为伴。寻你的传单，可是我没有你的照片，只好写出是游泳馆大厅的里面，我们不见。